国务卿蓬佩奥早前在社交网站贴文促请内地当局立即释放这十二个香港人，又说这十二人所犯的所谓罪行只是为了逃避暴政。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736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宗数是历来第二多，仅次于过去的星期四所公布的822宗。另外，文部科学省说，在今年的四至十月，全国的国立、私立和短期大学有超过25,000名学生停学，当中过千人是受到疫情影响。文部科学省说，虽然停学人士只是占全体学生的不足1%，但是认为有必要持续关注疫情的影响，并且继续援助学生。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到60%左右。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云量增多，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新界，在吐露港公路有封路，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的支路，即是落去大埔南的支路是暂时封闭，不能够通车，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的支路是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近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的交通繁忙，龙尾泽安村。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咁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津桥。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区干诺道中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7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大会堂。而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金山路的第二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辆是禁止由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南行又转入金山路。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希同。 我第一次写歌应该就已经暗恋咗同班嘅男同学，我哋就合作，我写一个曲，佢就负责写词咁样。嗰个好开心啊！每一日放学啊，都系黐埋一齐啊。佢写好咗呢首歌，然之后佢同我讲话，可唔可以帮佢约一个我最熟嘅好同窗？嗰个同窗咧都系叫希同嘅，仲要。 哇啊，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魔莉，你今晚有咩做啊？ 哎呀，做咩啊？想约我啊？我冇嘢做啊，有咩好介绍先？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喺入边会分享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而且仲有许廷铿、陈卓贤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啊！ 喂喂喂，啱我喎，有两个靓仔，咁几时喺边度睇啊？ 记得留意啦，今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 音乐说。庄梅岩的音乐选择 是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有了你开心啲， 大个仔去郊游的时候咧，我系放住呢首歌。到到妹妹，即系隔咗十年啦，妹妹再出世，我记得有朝早我望住，我觉得佢好得意嘅时候咧，我又谂起 你。朝朝你都觉得佢好得意噶啦，你系你痴舞嚟噶嘛？你净系揽住个咧，妹妹你好得意啊，就咁噶嘛，系咪？ 逢星期五六晚上十一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一场超过半世纪的对决，两种颜色激烈派对，见证着无数新星诞生，亦见证着歌手不同的变化。两队狮子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大圆号。红白歌合志，音乐如上空。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12月19日啊，已经去到4:1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喂，系我想讲一样嘢，即系而家咧，即系虽然今日咧唔知点解咧，我觉得冇早两日咁冻嘅。 系啊，暖咗啊。 但系咧，其实咧都唔系噶，因为咧寒冷嘅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生效嘅。 唔知啊，今日你报嘅。 咩啊？ 今日你报嘅？ 因为咧，另外一个天气小姐走咗出去感受天气。 哦，系咩？ 系 搵佢出嚟啊！ Hello hello， 哇好冻啊出边， 哇好配合啊，好配合啊，好配合啊， 我啱啱先讲完话冇，好似冇咁冻， 原来好唔配合， 因为佢唔系喺我哋同一个空间啊， 咁啊系，你住你嗰边冻吗？ 我呢边有少少冻啊，因为咧比较近郊区啦，咁、 哦、 所以就会相对嚟讲系低几度噶嘛。啲、嗯、人成日都话啊，新界低几度啊，或者啲我假设啦，近海嘅地方又会冻啲嘅。咁、 嗯、 不过咧好搞笑啊，我最近咧亦都系因为冻啦，咁我自己好怕冻嘅。其实大约10度到，我已经要着羽绒噶啦。我见到你哋全部都冇人着羽绒。即系 我而家呢一刻仲系短袖衫， 系你真系好夸张。 唔系，因为我有件好厚嘅褛，好焗啊。 诶，我都有两件褛。我今日搭车出嚟嘅时候咧，因为可能我行到好 热、 好赶，周围喺度跑，跟住喺火车嘅时候咧，火车又暴露年龄添。喺火车嘅时候咧，我竟然咧要除咗自己嗰两件厚嘅外套咯，跟、住我就枕着住一件冷衫，跟住我见到其他人系望住我，因为其实佢哋个个都着得都有褛啊嗰啲 嘅。但系今日啲人都唔算厚啦， 诶、 车上我头先搭翻嚟都唔系好厚啲啊。 系啊，所以即系原来新界区同九龙区嘅系唔同嘅， 但系多咗人即系病咯，即系未必系话真系话因为疫症啦，而系因为流行性感冒啦，亦都多咗好多喺地铁上面咧，啲人打一次咳啊。 仲有啊， 想讲咧嗰啲鼻敏感啊，又或者有一啲气管敏感啊、喉咙敏感嘅人，其实佢哋都几尴尬。 系， 因为我身边见过有两三个人咧，佢哋系直情咧不停喺度揸住个热水壶啊、 哦， 因为佢哋话有一个就气管敏感， 哦、 有一个咧就系唔知喉咙敏感，跟住佢哋一咳嘅时候，周围啲人就望住佢啦。我直情咧忍唔住同我其中一个朋友讲，我话喂。你記得盡量忍住唔好咳，你咳我行開啊！我唔想俾人歧視。 係啊，而家係你嘻嘻喊喊都人哋真係覺得驚你有菌啊。 係啊，咁啊真係大家所以而家疫情關係，但係每一個人留喺屋企在家避疫係好事嚟嘅。 冇錯。不過如果講開你話凍嘅話咧，我最近見到個調查超搞笑啊！有時咧你見到啲人咧著得好單薄啦，原來真係有嗰樣咧就係見到都覺得凍嘅感覺啊！之前咧就睇到一个调查啦，就系话咧，即系人类嘅同情心啦。如果你见到即系嘅关系咧，你见到一个人着得清凉啲啦，其实咧你个体温系真系相对嚟讲会下降噶噃。咁啊， 即系我见到啲人着得好性感嘅， 你自己 就会冻啦。 系啦，嗱，咁系咩事咧？我讲下个实验。 咁唔怪之我翻到嚟直播室今日冇咁冻啦。 系我今日着多咗啊嘛， 因为我今日见你唔到嘛。 系喎，啱啊。嗱，其实咧呢个实验咧就系咁嘅，佢就话咧呢个受测者咧就实验当中啦，一个受测者佢要睇一段片，咁片里边嘅人咧就要将佢只手伸落去冰水或者系温水里边，结果就发现啦，当个主角咧系将只手伸落去冰水嘅时候咧，嗰个受测者咧嘅手部温度咧。基本上是明显地降低了的。但是呢见到人家放下去暖水呢就没什么反应，即是没什么变化这样的。所以其实呢原来可能是家人呢经常都见到你穿那么少衣服，他呢就叫你哎呀穿多件衣服啊，或者是平时你见到人呢女仔可能穿短裙啊这样呢，你等他冻啊，你自己都真的会冻一点，所以呢就家人呢经常都会提你啊穿多件衣服啊，即可能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原因啊，即是见到你冻我自己都冻啊。 可能会的。 我就唔知道会唔会调翻转啦，即系我而家咧见到人好暖，咁我会唔会个人暖啲咧？我又呢、這个呢样嘢咧喺个实验上面咧就好似冇乜好明显嘅变化嘅。咁所以咧呢一段时间咧就要大家即系记住啦，唔好着咁少衫啦。 系啊，都要噶。唔系我而家都开始咧几件打埋啊，即系一件超级大褛啦，然之后咧再加埋入边咧有一件羽绒背心，即系搞到好似好臃肿，但系冇办法，而家真系少少伤风感冒咧病咧都即系过意唔去啊，对身边啲人。 嗯，冇错啊。咁啊，所以即系保重自己身体啦。咁同时间咧，其实亦都好想讲嘅就系咧，其实你嘅心理咧影响个生理，其实都唔系应该系心理影响生理呢件事咧，其实都几神奇嘅。话说咧，之前咧有睇过一段片啊，因为之前讲到啦，就系话啊，其实原来你个心理咧见到人哋冻啦，同情心呢一样嘢咧，都会影响咗你自己个感觉啦。有一啲咧，之前话有一套戏叫《分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咁咧就系讲一个人咧会人格分裂好多个性格噶嘛。 哦， 迪神你都系比较多啲睇戏嘅人，我唔知道你有冇。 系咪讲个光光地头嗰个啊？ 系啊，冇错。咁咧佢其实光头就唔系重点嚟嘅。 嗰个系扮演 Xbox 后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几中意睇佢噶。 啊，你有冇睇嗰套？嗰套几好睇噶。 冇啊，叫咩名话？人格博士啊？ 唔系啊，佢讲咩讲分裂啊？好似真系叫做， 系 佢又唔同译名嘅，因为 系 咁，但系嗰套戏系讲佢啊，类似有24个比例咁样啦，即系佢入边又潜藏住有啲唔同嘅心理变态嘅嘢啊，咁样咁啊，但嗰套电影都几好睇嘅， 系咩？ 系啊， 不过啱啦，而家即系就嚟圣诞节啦，个个都留喺屋企睇戏啊，好事啊， 冇错。不过我想讲嘅就系咧，你会见到啲人咧，其实佢本身咧，其实可能系一个文人嚟嘅，佢咧真系冇乜做运动啊咁样，但系喺呢套戏里边，原来你知道咧，佢人格分裂咗之后啦，佢嘅情绪咧，或者佢个人嘅内心有改变嘅时候咧，就真系会令到佢突然之间变得劲咗啊，或者运动又叻咗啊，突然间识几个语言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神奇嘅。 嗯，系噶。咁所以即系而家即系话下个礼拜就嚟紧，已经系圣诞啦，都好嘅，即系暖翻少少咧，大家可以即系今日都好多人行山啊，其实即系 系咩？ 系啊，我今日都见到有啲人去行山， 因为人哋觉得干燥嘅时候咧，行山咧，即系虽然要饮多啲水，但系好过湿立立咁行山噶嘛， 即系同埋都把握有个圣诞前，大家都可以去舒展下筋骨咯。 啊，咁又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喺呢个天气咁冻嘅情况下啦，再加上咧，即系都少咗嘅机会运动，唔系叫大家去行山， 系 叫大家咧多啲咧就系喐动，系啦、 嗯， 尤其是咧，我觉得可以听一下一啲咧，即系大家中意嘅歌曲去喐动。以下呢一个歌手，大家应该都会中意嘅，唔知中唔喐动咧？ 听一下。 많이 달려가 그럼 될 줄 알았는데 나 겨우 사람인가 봐 몹시 아프네 세상이란 놈이 기깝기 덕분에 눌러보는 먼지 쌓인 배갑기 넘어진 채 성하는 엇박자의 춤 겨울이 오면 내 시야 더 뜨거운 숨 끝이 보이지 않아 출구가 있긴 한가 발이 떼지지 않아 세상이 다 변했죠 다행히도 우리 사이는 아직 여태 안 변했네 늘 하던 시작과 끝 안녕이란 말로 오늘과 내일을 또 함께 이어보자고 멈춰 있지 마 어둠에 숨지 마 빛은 더 떠오르니까 끝이 보이지 않아 출구가 있긴 한가 말이 떼지지 않아 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新人 Anson Low 卢汉廷。 而家喺我莫莉咧身边嘅咧就有啊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入面嘅其中一个候选新人，佢系 Anson Low，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son Low，Hello 阿姨， 你好啊，即系 Mira 嘅 Anson Low 卢汉廷，咁啊，作为呢个嘅算系第一次啦，即系用自己个名出到嚟，作为一个新人，会唔会系真系好大分别嘅咧？ 我自己觉得多咗一大份压力嘅，因为平时如果我哋以团体为做新人。其实我哋每个人分担住好多唔同嘅角色啦，所以其实个责任就可以分出十二份。咁但系今次新人其实要喺我自己一个人当中，但系我系要俾晒唔同嘅人嚟睇啦，包括唱歌啦、跳舞啦、做戏啦，甚至其实我个人 character 都要俾人记得。其实呢样嘢系难好多咯，系自己难驾驭好多咁。 作为有好多嘅唔同嘅第一次，一定会好深刻经历噶啦，新人一定会系其中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啦。但我想问一下啦，你自己喺生活里面或者人生入面有冇一啲嘅第一次，你都真系觉得好深刻嘅，你真系一世难忘嘅咧？ 有嘅，我第一次最深刻嘅咧，就系我中一嘅时候上台。做司仪啊，因为咧，其实我喺 Mirror 里面咧，成日俾可能俾花姐啊，或者俾其他团员都觉得啊，我口才几好嘅，跟住中英文几叻嘅。咁但系其实我以前一开始系一个超级唔叻嘅人嚟嘅，点解咧？因为我第一次 我中一嘅时候咧，我可能我未试过做司仪，而且我嗰时系第一次咧，已经要上去讲英文啦。 嗯， 咁我上到去咧就好腾计，我攞住我份台词咧，我完全一个字都讲唔到。 嗯， 我系呆咗，咁我嘅 partner 咧望住我呆晒啦。 系， 咁最后屘成件事系要靠我个 partner 帮我讲晒所有嘢，而我喺个台上面一粒字都冇发过出嚟，冇讲过任何嘢，咁就落翻台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咧，落咗台之后，我老师有同我讲过，讲咗一句好令我好失望同埋好气馁嘅说话嘅，佢讲咗话：我谂你都唔系好适合做司仪啦，你喺表演欲同埋喺台上面嘅表现都唔系我预期中咯，咁所以下次都系唔好揾你做啦。 你听完呢一件事之后，你咪好有挫败感啊！ 好有挫败感，我记得我成年都冇再做过司仪啦。 但系我听完你咁讲，我觉得你都好厉害，你追寻你嘅理想咧，跟住而去继续去接受唔同嘅挑战，好似你第一首歌咁。一所原名 是一所原名啊，因为当时其实我知道自己做到的，只不过我是太紧张，同埋我不相信自己的话，所以我之后我就想 proof 翻俾自己睇，其实我是得的咁样，我想一所原名咁样去证明自己。 其实呢 Anson Low 呢即係好似佢第一首歌咁，头先都有讲过一所原名啊，呢一首亦都係你第一首歌啦，亦都係讲一个士兵点样去排除万难接受挑战嘅。我想讲呢一首歌呢，你已经做到你其中一个嘅目标啦，因为呢一首歌呢係令到有好多人对你的音乐係有共鸣嘅。我其中呢有个插曲要讲俾你听，我有个朋友呢佢好鍾意你呢一首歌，成日喺我面前唱你嘅副歌。就係 show me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一句啦，但你知唔知佢唱俾我聽嘅時候，我成日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同我唱嘅時候，佢話 sorry 得得得得得，我話乜嘢啊乜嘢 sorry 啊，知唔知呢首歌點解啊？作為一個軍人面對挑戰，佢做咩要同其他人講 sorry？sorry 我 要同人講 show me 啊！ OK， 但系都好开心嘅，起码佢记到个旋律，佢记到成件事个 structure 好好噶。 系啊，仲要我想话俾你听一样嘢，你一定好开心。由你出呢一首歌，其实到而家都至少差唔多，我谂半年嘅时间啦。 系。 佢到而家耐唔耐，佢都哼呢一首歌，佢真系冇得自己个哼噶。 不过多谢你个朋友，好上面，好上面。 咁啊 ，Anson Low， thank you 晒你啊，你真系好好人啊。咁咧，即系虽然就未知道到底边一个。新人可以花落谁家得到奖啦，不过在这里希望 Anson Low 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好好的成绩，今天 thank you 晒你， 好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拜拜。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 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转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壮大时代，是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心，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 oh show me. 紧嘅系 Anson Low 嘅《一所原名》，一阵间四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一阵间就会同大家玩古游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通缉一名63岁确诊新型肺炎男患者李运强，他寻日下午擅自离开入住的伊利沙伯医院。警方寻日接获院方通报，几名身穿保护衣的人员接触到那名患者报称在旺角的寓所调查，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登上警车离开。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又说根据法例，任何在医院等场所内被检疫或者是隔离的人逃走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以判处罚款5000元和监禁2个月。伊利沙伯医院说那名病人身高大约1.6米，中等身材，有黑色的短发，离院的时候穿着病人服、深蓝色外套和运动鞋，有戴外科口罩。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说，第四波疫情下，全港所有健身中心和体育处所要暂停营业，业界失业率达到99%，要求优化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的申请要求，向失业和自雇的教练提供一次过资助，又建议为康体业界增设为期3个月至到半年，最多每个月9000元的紧急失业生活援助金。总会会长李月敏指出，大多数私人教练没有本港注册体育总会资格，以自由人形式工作，无法提供强积金纪录的证明，建议透过场地使用和出粮纪录、教练证书和个人失业声明书证明申请资格。印度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1000万宗，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确诊个案超过1000万宗的国家。美国现时累计1745万宗确诊。印度过去一日新增27000多宗病例，累计145000多人死亡。当地传媒报道，印度确诊个案的增幅逐步放缓，意味疫情正是逐步好转。报道又说，目前有3间公司正是向印度政府申请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权，其中包括辉瑞疫苗，当局正是审核申请。意大利在圣诞新年期间部分日子实施严厉抗疫封锁措施，政府下令今个月24号至到27号、31号至到明年1月3号和明年1月5号和6号，在全国范围实施名为红区的限制措施。餐厅、酒吧和非紧急业务商户要关闭，国民除非出于工作、卫生健康或者紧急需要，否则不可以外出，探访活动只可以有限度进行。总理孔特形容今次不是容易的决定，又说有望在今个月稍后展开的疫苗接种计划象征噩梦开始终结。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中期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封路。今日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嘅支路，即系落大埔南嘅支路咧，暂时都系封闭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嘅支路暂时封闭。另外喺中区嘅干诺道中，因为有工程，直至到下昼7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快线仍然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近大会堂。

好啦，今日到我出题啦。 嗯， 咁啊 ，Saturday game on， 咁啊，我哋电话旁边揾翻个听众出嚟玩先。 系啊 ，Hello 呢位听众系。 Hello， 系咪抽中咗我啊？系思培啊。 由于你太浮夸，我哋 cut 你线，拜拜。 我真系好中意佢。 系啊，好搞戏啊，个人可以，但系好玩嘅。不过因为玩游戏咧，始终你太冇情绪咧，好闷噶嘛。 系。 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咧想诚邀埋即系各位听众啦，一齐同我哋去挑战呢样嘢。 嗯。 咁今日咧，阿思培同阿莫就系一对。 系。 系啦，准备好迎战未？ 系，准备好啦。 准备好啦嘛，嚟噶咯！我俾呢一个嘅第一个 tips 啊，咁因为我哋即刻就要开发呢个 level one 啦。 嗯， 今次呢一个嘅tips 咧，就系、是、个人物品方向，我嘅个人物品方向 系， 就睇大家对我熟唔熟悉啦。 即系你自己嘅嘢， 我嘅自己嘅嘢嚟嘅，系啦，系啦，呢个先啦，呢个先啦， 钱啦，奢侈啊。Cherry 啊，冇噶啦，对你嚟讲， 系咯，都好重要啦，咁但系唔系， 系 但系唔啱。呢、這个个人物品咧，首先 Cherry 就可能摆喺个箱入边啦，系咪 我点知道你第一摆箱内叫我哋估？ 咁话冇咁变态，咁又未去到咁衰。 跟住话你唔好整炒佢喎， 系啊，唔得噶，有少少污糟都唔可以咁样。系啦，唔系嘅，就系睇下大家可以 好似师培咁问你借个胶袋淋住， 系啊，要个厚少少嘅胶袋添，过埋胶最好。 吉手 系啦，师培有冇问题想问呢？ 我想问一下系咪同唱歌有关嘅？ 同音乐唱歌有关 啊？啱喎，思培谂个方向， 梗系啦，了解佢噶嘛。 唱歌系有都有关系嘅， 有关系嘅啦，即刻中啦。我觉得系同singer方面，即系我知道 Dixon 啦，又识得乐器啦，咁啊又会唱歌啦，又唱得好听啦。系啦，咁啊，建临近圣诞节，即系要赞下你先。 即系平时嘅日子就唔赞佢噶啦。 唔系 ， 我平时都会赞嘅，不过我觉得咧大时大节应该开心啲啊嘛，咁所以多啲赞下身边嘅朋友。 整间佢去你门口嗰度报佳音唱圣诞歌啊，狂喺度唱喺你门口。 系啊，我知道我知你住边啊。 系隔住你栋门喺度唱。 我知道你喺边噶。 我都知道 啊。 系 咩？ 系啊。 咁厉害。 系啊。 我哋一起去报佳音啊！ 冇问题啊，报佳音冇问题啊，唔好做其他嘢、啊。我觉得同唱歌有关嘅话咧，就系、是、可能系咪啦，咪套啦， 系咪套， 系啊， 咪套过分 咗。平时唱 K 嗰啲咧，笠条咪嗰啲。 我会因为其实咧，如果关于音乐嘅话，对于佢嚟讲都会好空泛噶。因为譬如可能又吉他个弹吉他个吉他 pick 啦，又或者可能系我唔知道 tune 嗰啲线啦、吉他线啦，甚至乎可能系嗰啲我唔知 tune 嘢嗰啲器啊，即系有好多呢啲成手掌咁大啲 tune 吓嗰啲嘢噶嘛，我唔知佢 tune 咩啦，我唔系音乐人， 系 tune 即系系啦，拍子机，又或者可能系以前有段时间兴嗰啲咩咪神器咁啊，唱。 哦， 系啊，系啊！哇，讲起呢个唱 K 神器咧，我都真系 又买翻， 唔系，真系净玩，买咗之后咧，玩咗两次又冇玩啦。 我都系啊，好贵噶， 系啊， 100蚊一支 啊。我嗰阵时买300几蚊嘅。 哦，系咩？咁啊，你买得抵咯，不过你都玩咗两次啫。 系玩咗两次咋，唔抵啦。 所以我就觉得好似你哋咁，即系傻咯。 你冇买过咩？ 梗冇啦。 你个样似， 我个样先唔似买啲咁鬼把鬼嘅嘢啊！ 你似买嚟收埋自己玩咯，系咯。但系呢个唱 K 神器而家近年系出。有仲有繼續噶嘛？係、出啲款式唔同噶嘛？ 係啊，同埋講到又話啲聲再靚啲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好拆噶，其實就算靚啲咧，你都唔會覺得真係似係錄音嗰啲咯。 最緊要係咩咧？佢嘅進化係個電量咧，冇以前咁流啊！即係充一次電好快玩完。因為有啲人中意帶唱機神器而家去做咩咧？而家興露營啊嘛。 我以為你插濕電而家。 有冇插濕電？我唔知嗱，但係興咩咧？興露營嘅時候帶去玩啊。 嚇！ 露營嘅時候咧， 露營應該好多嘢。我仲要拎呢个麦， 你唔知道而家去露营系应该要带好多嘢嘅咩？你 冇 近日我哋有啲朋友咧带个车去噶嘛？ 黐线噶， 推车仔去， 系啊，有灯饰嘅圣诞灯， 系啊， 佢搞乜啊？带长住啊，谂住喺嗰度。 但系嗰种露营咧系近呢几年好 hit 噶， 系。 咁我有朋友咧真系去露营咧带埋支吉他，有朋友亦都捧个琴。 你喺度孭个琴、啊 嗯， 攀山越岭去露营、啊 嗯， 然之后就 set 喺嗰度就唱歌咯。 所以我怀疑佢哋去嗰啲好近市区平地， 或者俾晒钱就卖嗰啲， 搵一个停车场或者荒地 都可以嘅，都可以可以试下喺香港做呢件事咯。因为日本其实好 hit 噶， 系 系啊，日本可以车瞓噶嘛， 同埋唔需要行咁远啊嘛。 系啊， 我想泊架车喺度喺隔篱就已经可以 set 个营地啊嘛，一个营啊嘛。 系啊，但系日本好兴另一样嘢就系车中泊咯。 咩 嘅车中泊啊？即系喺架车度做晒所有嘢，瞓觉啊，煮嘢食啊，全部喺晒架车。香港近年咧，其实系有人开始想发起呢样嘢。 我想讲咧，露营车香港系唔可以行驶 嘅，唔得嘅， 佢一定要泊咗喺某一个地方嘅时候。所以就系话，大家我哋可能见到某一啲有哦有，咁佢哋就泊低咗，你唔可以揸住佢周围行。 系啦，但系佢会开始尝试想即系装饰自己架车点样靓、嗯，因为日本系好 hit 呢样嘢嘅。咁、嗯、但系有啲即系香港冇得做啦，你做唔到啦。咁但系唯有去露营。 嗯、 但是香港露营好多热喜爱露营的人士呢，我身边吓，即系会玩音乐的人咧，佢哋好兴咧，都会带自己的扩音器啊，带埋去荒山野岭度， 咁咪骚扰其他人咯。 但系佢去呢啲好偏僻噶 嘛。嗱咁讲，我觉得咧，你唱得好听又唔算骚扰嘅，唱得唔好听先算骚扰嘅啫，系嘛？ 但系有啲人可能想宁静地睇星星噶嘛。 哦，咁仲有啦。咁你遇着呢啲真系不幸啦，冇办法啦。 唱我第二个 style 得唔得？ 即系譬如我中意听陈晓东，但系而家变咗听冯迪新咁。 系啊，咁唔同啊，两差别太大啦，系咪先？但系都总有人中意我嘅， 有嘅 Cherry 咯， 系 Cherry 咯 ，Cherry 自己听。嗱，但系今日咧，我带嚟嘅呢样嘢咧，同音乐有关。行山都可以用的， 是 嗯嗯， 哎呀，我想到了，电 电啊， 电 唔系 喇叭， 唔系咁流嘅， 唔系喇叭， 唔系咁流嘅 ，OK， 喇叭都唔流嘅， 但系关音乐事，但系关去露营事啊，定系露营可以用啊？ 只系行山可以用啫，我话行山可以用，咁但系露营咁其实冇嘅，好个人物品呢样露营你都中意可以用。 好啦，咁我问啊，咁呢一个系你长期都需要用嘅个人物品，定系你最近嘅新玩意先？ 长期个人物品， 哎呀， 冇咗佢，我净系觉得个世界幻灭。 电话。 电话将自己嘅电话塞落去，嗱冇理由啊！佢电话上面， 听众可以喺网上面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留言啊，一齐估下啦咁样。咁一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就试下再俾大家估，俾多少 tips 啦，好唔 好？ 好，转头翻嚟啦。 纵是无留心观天，趁夜阑星星都不易退减。由我刻画你的残影，无需交代那天，驻身在那夜困惑时代，不走之约又再。 Philip Percy 有呢一首《不日之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網上面咧，其實就有聽眾就問啦，Teddy 就話喂，有冇電噶？即係帶唔帶電嘅咧？係要電嘅， 要電噶， 要電噶呢個。咁阿師培請翻你出嚟先，唔好意思啊，真係。喂， 出嚟， 而家先放。 係啊，係你， 好多嘢啦， 真 係 唔好意思，我就聽到 free flag 咁樣，突然間你講緊嘢啦，點啊？ 我諗緊係咪樂器嚟噶？ 佢唔係樂器嚟嘅， 樂器嘅配套。 佢都算係樂器嘅配套嘅，如果你要形容佢係配套嘅話，但係你唔好諗配套呢個方向先。 哎呀，可能真係咪套啊！ 唔好諗配套呢個方向，千祈唔好諗配套呢個方向。 咁佢會唔會自己發聲噶？ 佢會自己發聲噶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啦，佢會自己發聲噶。 咁我估到啦，佢可能成日平時啲鎖匙扣好中意吹 BB 啊嗰啲咧，我唔知嗰啲叫咩啊，即係鎖匙扣突然間有 BB 咁樣叫嗰啲咧。 再諗啲近身啲， 係咪嗰啲啊？ 近過人嘅，過人嘅。你有幾好？我即係喺個褲袋度揞個 BB 出嚟吹啊！ 你真係會噶 嗰啲， 你會噶？ 即係以前吹 Kazoo 都會嘅，但係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就唔係啦。 或者去旅行咧，细个嘅时候会买嗰啲咩铜笛啊。 但系佢话佢个人会用喎， 呢 个产算娱乐嚟 嘅。嗱，呢个产品我再俾个再大啲嘅 tips 啊，你哋两个都有嘅。 唔系话 你哋两个都会用嘅。 Earphone。 但系呢一个嘅产品咧，啱我有冇咧？死啦！其实我真系好似唔多讲。 冇得未啊？冇得未啊？ 不如听下声先啦。 听下声先好啊。 听完 啦，冇啊。嗱，佢有一定重，俾你摇啊。 冇啊， 好重啊。 好，俾你摸啦，俾你摸啦。 嗱，好輕嘅，佢 俾你摸你又搖，你真係玩啊！ 唔係咁，我形容俾師傅睇啦，師傅聽。佢好輕嘅，佢輕到咧個沙，我估啊個重量係一支熒光筆到咁樣嘅咋。 哇，咁好，嗱，聽到如果係一支熒光筆，真係長形噶啦，你摸下係咪真係長形先？ 唔係、佢似係 咩形狀噶？一摸就知道， 一摸就知噶啦，好易估嘅呢個。 呢、這個嘢係我冇噶， 你冇嘅， 我冇咁多錢啊。 哦， 乜鬼嘢嚟噶？咁我可能 因为我系唔记得你有冇，真系我唔好记得。 同埋就算有都好啦，有电视嘅。 但系呢个类型啦，呢个类型。 系啊，我知系咩嚟嘅咧？ 系咪做电台一定要有噶？ 唔系，我做电台都冇。你而家系咪真系质疑我？ 系咯，你做咩话人哋啊？ 唔系，我真系建议可以添置一个。 师培， 喂，你唔系啊？你可以添置俾我噶。 喂，呢个真，呢个圣诞礼物100分。 系咪好贵噶？ 我都覺得是你應該要送這個聖誕禮物。是是你問我是不是貴呢？我覺得是。 我這個不貴呢現 在。因為你這個是最新 是最舊的。是啊，最舊。 最好買一些高級的電子產品。 你要從按摩摸上手已經知道是什麼的方向 了。我給你多一點的貼士你，這件事呢是沒有電線的。 嗯。 這件事呢的神真的成日用的，而我是不用的。咁再俾多啲嘅 tips， 因为我知头先啲都几废。咁呢个嘅 tips 就系咧，大概一个你嗰啲装 con 嗰啲盒咧，两个嗰啲盒加埋到啦。即系应该咁讲，一个火柴盒咁样啦，类近。 嗱好啦，听众就问啦，会用嘅时候会唔会骚扰到人嘅？系唔会骚扰到人嘅，系你独自享用嘅啫。 系啦，系啦，唔系有啲新嗰啲可以话俾两个人用嘅。 哦，系咩？ 系啊， 哇，我都冇追咁贴喎。 系啊，因为我最近睇你嘛。 哦哦， 系、啊、我想买。 咦，你真系想买啊？ 系啊，但系因为我见到贵啊，佢快翻睇。 真系贵，我都唔舍得呢、這个。 系啊。 嗱，另外嗰个就系、是、佢想估，但系佢估紧个答案啦。 系、 嗯。我等阵先讲，唔讲得住。 系。 系啦，佢都近近地嘅，因为 呢一嚿嘢系另外外置一嚿嘢去俾一啲电佢嘅，即系佢要包住一啲电嘅， 即系佢要。加电才可以用到的， 他要嘢加持啦， 同埋我可以话俾你听，佢只能够维持到几个钟头。 系啊系啊系啊系。 吓咁耗电， 我而家仲差。 嗱，而新嗰个盒咧系可以摆24个钟。 系，我系好近啊，呢、這个贴数好近，好近啊， 好近啊。 系啦，嗱，有听众阿 Jerry 已经估到啦，系啦。 我讲到新个盒可以摆24个钟，同埋头先我哋俾咗好多贴士噶，因为头先 Dixon 都已经讲话佢嗰个系最旧嗰版本，而我讲紧系最新嘅版本。 我会用咩啊？平时即系音乐上有关系嘅，可以随时用嘅。你又会有机会用。阿莫有机会，阿黄咪冇啫。但 系 佢有嗰个有线嘅。 系啦， 影片咯， 有线 音乐有线啊，影片都会有线嘅。 同仲系电视。 咁嗰件系物件嚟嘅，系一件物件嚟嘅， 系一件物件。 一个火柴盒大少少、啊。 系啦。你唔好俾个火柴盒导致你谂系正方先，佢弯弯圆圆地嘅。 咁系咪喇叭？ 唔系 喇叭。 你可以从呢个方向谂啦，但系个人嘅唔骚扰人嘅喇叭。 已经系两个人同你一个玩咯。 唔系，我哋做听众噶。 系， 我仲要谂，我仲要已经咧俾到好大贴士，唔骚扰人嘅喇叭。 系啦，听众已经估中啦，听众估中啦，听众估中啦。 系啊， 系得你噶。 嗱，个盒可以打开嘅，嗰嚿嘢就摆喺个盒入面嘅。嗱，个盒入面系有两嚿嘢嘅， 两嚿嘢， 唔骚扰人嘅喇叭。 好戥你紧张，我真系。 两嚿嘢，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咪两嚿。 系啦，真啊，你就啱啊，讲咗啦。 吓真系噶？ 系啊， 咁点解都估唔到？ 系咯，点样骚扰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哇，听心机嗰啲想掉爆个心机好啦，搞错咁都估唔到。 唔骚扰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咁系咩咧？ 唔骚扰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咪耳仔啊？唔系两个口 咪耳仔啊？乜嘢啊？ 耳仔 咪耳仔咯，耳仔乜嘢？咁系咩啊？ 唔骚扰人嘅耳仔嘅喇叭，唔骚扰人嘅左边耳仔喇叭同右边耳仔喇叭。 哇！我哋听众话今年啊，佢就系送呢样嘢俾人啊。 哇！我哋啲听众好富贵啊。 系啊，恨唔到啦，恨唔到啦。嗱、啊，另一个听众都估啱啦。 其实冇人未必 系啦，讲得好明显啦。 其实我冇噶咯，我觉得自己 唔系你冇，你都会估到啊。就算你 一定有呢个左边嘅喇叭同右边嘅喇叭，争在有线定冇线嘅啫。 好似直情有， 所以就唔系我唔知佢有冇啦。总之就争在你有线定冇线嘅。 系啦，总之你讲到嗰样嘢就得噶啦。咁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会系咩啫？又唔需要到人，但系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唔系咩？ 你 讲 乜嘢？我完全唔知 道 你 讲 咩。 我组织一次先。 佢讲到我哋好似玩 IQ 题咁。 嗰个物件咧，好似火柴盒咁细个。但系唔系真系火柴盒咁嘅样。 佢无线嘅。 佢无线嘅，然后佢系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但系就唔需唔系你讲得 deep 啲，左边耳仔嘅喇叭同右边耳仔嘅喇叭，但系冇线嘅，但亦都唔会骚扰人嘅。 咁嗰件嘢系乜嘢咧？ 咪就系。耳筒咯， 系咯， 咪就系无线耳筒咯。你估咁耐， 我哋都已经讲到明，左边耳仔同右边耳仔。 我讲咗呢一封噶啦，好耐之前。 系咩？ 你好似我听唔到啊， 我都听唔到。 嗱，我哋听重播，系咪 听重温？好啦，原来你一做聪明嘅， 我哋错怪你，错怪你。 我啱，我啱， 我哋唔啱。 我同你讲 sorry， 系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我开始怀疑。我有冇讲咧？应该有啩。 唔系， 但系有听众真系估到啦。咁啊，头先亦都有话真系送俾人啦。咁样哇，好开心啊！送到呢份礼物。 我估呢一个咧，亦都系最近近年嘅其中一个数一数二圣诞礼物 hit 嘅嘢嚟嘅。即系无论系系咪呢个品牌啦，因为其实坊间仲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噶嘛。甚至乎个 headphone 咧已经变到有啲系挂喺条颈。一条电即系硬嘅电线咁嘅物体就挂喺条颈嘅。即 系 好似人哋嗰啲我唔知嗰啲叫咩 颈带咁 咯。系颈带嗰啲咧， 嗰啲 好多噶。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样嘢都真系咧临近圣诞节啦，仲有几日啦，圣诞节啦，大家咧真系唔好再喺度拖时间啦，唔好、 啊、 去到圣诞节即日先至拣究竟送啲咩圣诞礼物俾你嘅重要嘅朋友， 同埋头痕嘅，即系我哋电话旁边个听众都谂紧点搞 呢个啦，不义之选 系啊呢、這个啦，你 O 唔 OK 啊？ 好贵喎， 算啦，一年一次， 叫的神让俾你啦。 好科学省话，虽然停学人士只系占全部学生嘅唔够1%，但认为有需要持续关注疫情嘅影响，并继续援助学生。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干燥嘅天气。下昼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中期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咁而喺干诺道中，因为有工程咧，直至到下昼嘅7点，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快线仍然系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大会堂。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塞到近喇沙利道；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圆洲仔段的支路仍然是封闭的，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圆洲仔段，即是下去大埔南的支路现在仍然是封闭。另外在红磡的模糊街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明日中午12点，模糊街去黄埔方向介乎观音街至到码头围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现在车辆是禁止由模糊街东行左转驶入去码头围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是敏感时刻的行程。喂，莫莉啊，系咯，冬至嚟咯，我哋应该整咩送俾屋企人食啦？ 其实咧，我有谂过，不如南乳炆猪手啊！听闻好多骨胶原噶嘛， 唔系听闻啊，直情系添啊！ 好啊好啊，边个煮啊？ 梗系你啦，多谢。 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介绍一本中意的书。 我今次要介绍科学实验王第47册《传染病与病原体》，它里面可以教你做实验的。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莫莉、迪神、思培、陈尚思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翻到嚟尋常事件做港珠特工隊呢個環節，咁、其實思培今日咧冇口福啊， 點解啊？係 啊，冇得食啊， 係啊，你唔好咁唔開心得唔得咧？ 我戥佢唔開心，哎呀，冇得食、 啊。你把聲係啊，你冇得食、啊。 因為咧，其實我係咁多種零食嘅嘢咧。我系净系中意食朱古力 嘅 咋？ 我就系想讲今日咧，我整嘅咧就系一个朱古力嘅一啲特别版嚟嘅。 唔好奇，唔好奇啊！师培，其实我唔好奇啊。 但系师培平时系最捧场嗰个嚟噶。 咁佢难得唔喺度，梗系唔好奇啦。佢喺度先要捧你场啫。 都系好好奇啲嘅，因为讲到朱古力咧，其实你知啦，朱古力其实某一啲，譬如黑朱古力嗰啲系对身体健康噶嘛。系、啦，咁另外呢，我自己都算是喜歡吃甜嘢嘅。 咁但係食甜嘢呢，我覺得對女仔嚟講呢係即係特別會喜好食啲雪糕啊、朱古力啊、甜嘢嘢嘅嘢，但我其實好女仔， 尤其是我哋生理周期嘅時候咯， 係嘅咩？ 係啊，特別想食朱古力，或者朱古力對自己好似舒緩，有啲人有講過話舒緩痛楚嘅， 係、 啊，所以就特別中意食咯。 但我自己都係嘅，我係食甜品人嚟嘅、我有幾個胃嘅，食到好飽咧，我都可以食甜品嘅。 我都係 嘅，男仔係咁嘅喎，但係 我係女仔咁樣。 我想講咧，唔係啊，我而家發現身邊越嚟越多男仔都 係 咁樣。 咁我係男仔嘅， 你好似好開心，開心大發現咁啊！耶，好開心啊！ 男仔嘅原來係咁。 佢哋係咪扮想中意食甜品，想親近女仔咋？ 唔係啊，係真係嘅、因為而家有陣時係主動有啲男仔同翻我講就話：喂，不如食甜品啊！多咗噶， 好少喎、 咁我係想親近你啊！ 唔係，不過而家有講過嘅，而家呢個世代多咗變咗中性啊，大家都、即係無論女性都好啦，就會即係中性咗啦，冇以前咁嬌滴滴啦。男性咧都會親近翻女性嘅性格啦，係啦，好咁強壯 翻你嗰個嬌滴滴啊， 紅豆豆同紅豆豆啦。但係今日咧，好想講兩樣嘢咧，我覺得咧唔嬌滴滴亦都唔紅豆豆。 哦，係咩咧？ 嘔心。 核突嘅，核突嘢，核突嘢。 嗱，咁話説做咩事呢？因為咧，我睇到咧有個嘅 search 到啊，原來上年咧喺瑞典咧已經有一個嘅博物館，而呢個博物館咧係幾得意，我係有興趣想睇，亦都希望如果佢遲啲疫症過咗之後咧，佢嚟到香港展覽就好啦。 哦，你飛過去咯。 咁我冇咁多錢嘛。 咁 即係我鍾意啫，但冇錢嘛。 咁係 係啦。咁呢個係乜嘢呢？就係嘔心食物嘅博物館。 嘔心食物你平時都好容易見到啦。 咪即係之前嗰、個哈利波特啊，咪出嗰個怪味糖嘅。 係呀呀呀， 嘩，啲人好鍾意拆包剪粒書啊，食曬成包㗎嘛，一次擺落口，嘩，嘔到飛起啊。 一啲啲難食㗎啫，因為我記得迪神嗰時攞個過嚟俾我 哋屎味啊， 係 啊，點樣以屎味真係作嘔到暈啊？ 嗰、那個好難食到， 係啊，好難食嗰個真係好難食。 以屎味其實我都。我心谂嗰个人 咧，你可以试下嘅，你而家伸只手指，但系疫情关系就做唔好啦。 唔系啊，我谂咧，整嗰个人咧，你要食咗耳屎，你先知道耳屎系咩味喎。 咁我谂总有啲人系中意食嘅， 你啱， 佢形容到啩。 咁呕吐物，你系咪食翻啲呕吐物先知道？ 咁可能有啲吞翻。咁你闻到个味噶嘛？即系你胃酸倒流，你都闻到个味噶。 不过其实你呕已经系知道嗰阵味，因为你都会经过口腔嗰度呕出嚟啊嘛。 小朋友呕味系西瓜味噶。 你真係食過？ 唔係，因為我即係教水咧，好多小朋友經常喺泳池飲咗水嘔咧，你聞到嗰啲味嘅，好勁嘅啲味，即係你唔係唔想聞，你唔係特登想聞啊，係你企喺度，你一定聞到啊！ 你唔好咁啦，你搞到我游水嘅時候，小朋友嘔，我唔知點算。 所以每次游水聞到差光味，有人嘔啦咁。 即係嘔心啊！咁你都可以參加呢個嘅嘔心博物館。咁呢個嘔心嘅食物博物館，原來佢就話咧，佢展現咗咧八十種啊嘔心嘅食物嘅。咁呢一個八十種嘔心嘅食物咧，佢有啲咧為咗保存埋有個氣味啊。頭先的人都攰形攰色啦，保存埋個氣味，所以咧佢哋咧都會放喺一啲特製嘅真空罐入面嘅。咁而且咧，佢哋如果係真係可以係換到嘅話咧，佢哋每一日都會更換啊呢一個嘅真空嘅食物添嘅。換言之咧，即係話咧有一啲食物佢真係地地新鮮，地地展。展覽俾大家睇，咁大家都成日聽到啦，瑞典嗰種嘅 臭 葉嘅種嘅飛魚，係啦嗰種嘅葉 罐頭魚啊， 好臭 噶，好想試啊其實， 嚇我唔想試， 我想睇下個威力有幾大啊， 因為普通魚腥我都覺得接受唔到，所以呢一樣嘢我諗我即刻會嘔， 係啱啊， 當場喺佢面前嘔，咁我睇到咧佢好笑嘅，佢嗰個嘅入場證咧，其實係一個紙袋，就係嘔吐嘅紙袋，俾你隨時真係嘔，因為你入到去真係會聞到某一啲食物嘅味道，頭先我都講嘛，因為想俾大家都聞到個味道，咁跟住咧佢亦都有講咧，除咗佢之外，有一種叫做薩丁。冰岛嘅一种活锥，即系锥虫啊嘅芝士。咁话上咩咧？咁有阵时咧，系啦，我哋咪有阵时而家见到人咧，咪一个大盘嘅芝士，即系成个砧板咁大嘅芝士，跟住之后就整溶咗中间之后捞啲意粉落去，即场就整一碟俾你嘅。而嗰啲意粉系个锥虫嚟嘅咯，我睇个幅图。 食咩？嗱，嘔心食物咧，讲到系有啲人会食先至叫做，即系有佢嘅价值拎出嚟俾你睇啦。如果佢其实都唔会食嘅话，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牛心。 唔系，咁挪威罐头鱼都有啲人觉得好食。 系啊， 哦、 即系其实 嘅啦，呢个系。但系锥虫意粉我真系第一次听。 因为每个地方唔同啫，就等于好似咧，我哋嘅皮蛋咧，其实对于外国人嚟讲，佢哋都觉得呢个系难食嘅嘢嚟噶。 系 啊，佢哋有一个名噶，堪称咗一个名，但我唔记得咗系咩，阵间搵翻俾大家睇啊。即系佢哋会堪称我哋嘅嗰、那个咩啊？丧尸嘅卵定唔知乜鬼咁样嘅话皮蛋系 系咩？ 系啊，即系总之系好臭、好核突嘅， 坏咗咁样啦。 系啦，类似嗰啲。咁跟住又或者咧，其实咧榴莲佢哋都摆咗喺度展览，因为榴莲真系亦都未必系个个人系觉得系正嘅嘢嚟噶嘛。咁、再加上佢入面又有啲乜嘢咧？例如啊，有呢个三边酒啦，或者老鼠浸酒啦。臭豆腐啦，哦，头先我所讲个皮蛋叫恶魔之卵啊，即系皮蛋咁解、 啊，都有嗰个 feel 嘅。 系啦，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啲都可能系唔系一啲好食嘅嘢嚟噶。咁、再加上咧，我亦都睇到咧有好多嘅特别嘅嘢啦，就系讲话原来有啲好核突嘅嘢食，好似粪便嘢食，但系好出名，好好食。例如有一只嘅朱古力雪糕。佢出咗名，個樣好核突嘅，真係好似一個便便咁樣嘅，但係好多人排隊去買。而其中一隻咧就係一個朱古力，而呢只朱古力咧係一個百貨公司嘅朱古力嚟嘅。我特登咧就買咗呢個嘅百貨公司嘅朱古力咧，再加埋咧一個嘅連鎖嗰個嘅棉花糖，特登將佢 DIY 咗佢。将佢咧整成一种美味嘅食品，我想讲咁多次唔同嘅食品里面嚟讲咧，我觉得呢一个咧系我咁多次嘅港珠里面，我觉得最成功，而我试食过之后，我觉得真系最好味嘅嘢食嚟嘅。 咁厉害， 系啊！ 你又问啊，食咗嗰个系咪咁嘅 feel？ 一阵间咪听到嘛，你食咗个 feel， 咁即系阿师培，我要佢即系恨下先啊嘛。 讲到咁大， 系啊，但系我想讲咧， 的神， 咩叫辛苦佢啫？你即系平时真系戏子嚟嘅，食我啲嘢话好食得假嘅。 师傅，唔辛苦，我好中意食噶。 我都好中意食噶。 因为所以咧，其实点解佢会有个呕心博物馆，佢都有讲嘅。佢就系因为咧，希望大家都会知道，又或者感受到各地嘅文化嘅差异。因为每个地方可能佢哋好中意食好盛产嘅嘢，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好中意食臭豆腐。但系其实未必系个个人都会接受到，就等于好似泰国嘅榴莲都系噶嘛。咁有啲人都接受到，有啲人接受唔到，有啲人就会觉得好呕心，就等于头先我哋讲嘅锥虫一样啫嘛。咁点解即系我哋会觉得呕心？因为我哋少接触咯，又或者可能系菲律宾或者其他地方有啲炸茄子、炸蜘蛛、炸好多呢啲虫噶嘛，我哋都觉得呕心噶，但系佢哋会觉得有营养同好食嘅食物咯。 都系咁啊，试下咯，我哋 系啦。所以今次我整嗰样嘢唔会话炸虫俾你食嘅，虽然我记得有一年嘅手信系俾你试过，但系今日咧好想整嘅咧就系一个呕心嘅朱古力。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头先我哋讲完呢个呕心嘅博物馆啦，但我想讲咧，即系其实咧，呕心嘅博物馆入面有啲嘢咧，其实我哋又可能真系唔系觉得好呕心嘅啫， 冇咁核突。 系啦，因为咧最呕心嘅咧喺我手上面， 系嘛？会唔会溺血噶？你呢个呕心？ 缝系。好好笑啊！缝喺咧喺我手上面嘅，我唔明点解你每个礼拜都话核突嘅，但系核突得嚟咧，哇！ 你估得我话核突咩？你估睇嗰啲人唔觉得核突咩？佢唔会食啫。 我个样核突啲啊嘛。 咁唔系我哋，我哋都唔系特别好啫。 但系我想讲咧，今日整我特登咧就刻意整咗一啲咧，真系都好似核突嘅嘢，但系我试食过啦，坚好食，系咁多样嘢里面咧。我觉得今个礼拜是我觉得最好吃的， 是 而我最有信心的东西， 是不是好像狗屎的嘛？ 哎，不要这么说，即是累近了，特登的，因为什么叫朱古力遇着豆就是这些了。 哦，就是这样了。 是啦， 我要汁它啊。 系啦，汁朱古力同食朱古力食人豆喎。咁呢嚿嘢系咩嚟嘅咧？我就将一啲嘅棉花糖，再将咧堪称咧话似大便嘅朱古力咧，我特登将佢融埋佢 DIY 咗佢，跟住就变成而家呢嚿嘢啦。但系我想讲真系好食，你试下 啦，试下啦，试下啦。我系朱古力爱好者嚟嘅，因为 你试下，撩俾大家睇先， 听下啲声几哐哐声。 嗱，唔好睇佢好似好。O K 噶，即系虽然啲声系吭吭声啫，你试下，系啦，近镜近镜近镜，好食噶，望住佢叮一声个样，哎哟，安姑姑，嗱系咪好食啊？ 系唔系？真系好食，佢似某一只牌子嘅朱古力添啊！ 仲要佢有啲烟烟银银啊，加埋落去， 佢似两个英文字嗰个啊？ 唔知道。咩朱古力都英文字两个啦，好多。 唔系啊，乜 and 乜啊？ 咁咩都系两个字啊？ 乜 and 乜？乜系乜？佢咧嗰个花生味朱古力好似嘅喎。 系，但系仲要系嗰个质地咧，佢普通朱古力我试过真实嗰个质地咧，就系一食口就好硬碎嘅嗰种。跟住呢一个咧，我加咗棉花糖落去就，佢有少少烟烟韧韧黏性，喺你个口度磨下磨下，嗰种感觉咧，哇！知唔知咩叫齒甲留香啊？ 嗯，你知唔知咩叫 sales 啊？呢啲咯，即系一个好简单嘅朱古力啫嘛。佢又齒甲留香又成咁啊，但系 OK 嘅呢、這个 系咪啊？ 呢、這个 OK 嘅， 耶、yeah, ，十分几分？ 今次有九分嘅， 哇 ，OK 嘅。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自己上网睇下呢个有冇食谱噶。 冇啊，影咗张相就，其实好简单嘅，将啲朱古力整完咗，即系等个棉花糖落去再扣埋就。 好啦，咁你自己翻去试下啦。 你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新人希彤。 Hello， 希彤。 Jackson， 喂你好啊，喂找你介绍下自己给我们的乐迷认识下你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人希彤，我今年出了一首歌叫做《本相》，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一个轻快少少有少少 funky 的 style， 我平时自己都玩开一啲可能大家唔係大家熟悉嘅一啲抒情歌，係都係一啲轻松有节奏感嘅歌嘅。 係，我正啊！呢首歌呢其实喺你未係派台之前呢，我已经听过你係用钢琴弹嘅版本啦。 哦，但係我觉得加埋編曲真係会佢个灵魂会全神啲。 咦，钢琴版已经有特色㗎啦。但 係我有啲后悔呀，因为呢唱 live 嘅时候係非常难唱嘅呢首歌。 哦，係啊。唱嘅方面同我见你有啲歌词突然间密集式㗎嘛。 係呀、啊。呢个节奏感都係我想一个行嘅路线。 同埋希彤本身呢，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咿呀啦，我哋，但係佢唱歌嘅聲線咧，同埋佢嘅穩定性啦，再加上佢嘅力度係好強嘅，原來。 哇！多謝你，多謝你。 今年我哋除咗你係新人之外啦，我哋都亦都想同咁多位樂迷咧一齊發掘下希彤啊嘅第一次。 哇！呢、這個好尷尬啊！呢、這個問題真係未試過，第一次。 第一次分享第一次。 我咧有一個第一次咧，就係第一次寫歌啊！即系咧，咁我本身呢一首歌都係自己嘅作品嚟噶嘛。 系。 咁咧，我第一次寫歌應該就已經追溯翻去到中學嘅時候啦。咁啊， 嗰陣時係一個清潔嘅故事，我係一個咧暗戀咗一個同班嘅男同學，咁咧好犀利㗎！你要知道嗰陣時識彈吉他、識唱歌嘅男同學係幾吃香先。 我想問靚唔靚仔啊？ 嗰陣時覺得好靚仔嘅， 而家咧？ 而家就觉得都正正常常 的。哎呀，唔系因为好多女仔咧都系嘅，细个哇个男仔我真系梦寐以求，好想同佢拍拖啊！大个后悔，大个好后悔。 咁好想同佢拉近关系啦，咁啊揾一啲共同嘅话题。咁点知咧，原来佢好中意听咧 metal 嘅歌嘅。 哦， 系啦，咁跟住咧，于是每一晚咧，我就喺度重温佢中意嘅 metal 乐队啦，每一晚都瞓唔着嘅，就播住啲 metal 歌。咁啊，好快咧，我就同佢混熟咗啦，因为佢都觉得喂识啲嘢，识呢啲歌。咁咧，我哋就合作，第一次嘅合作咧，就系我写一个曲。佢就負責寫詞咁樣，都好開心啊！每一日放學啊、小息啊，都係黐埋一齊啊，即係大家都哇好羨慕嘅。但係咧，呢、這個故事繼續延續落去咧，就係、是、有一次佢寫好咗呢首歌，佢約咗我，然之後佢同我講話，可唔可以幫佢約一個我最熟嘅一個好同窗？嗰、那个同窗咧都系叫希同嘅，仲要 哇！喂，但系我想问一下个创作过程嘅时候，佢嗰阵时俾你嘅 message 系，其实我系想写我哋合写嘅歌，系我哋嘅爱情结晶，佢有呢个 message 俾你嘅。 佢又冇咁样讲嘅，即系佢都即系互相欣赏大家嘅才华，想试下睇下可唔可以作到一首歌咁样。 哦，即系佢唔系想试下有冇感情发生，佢只系想试下有冇首歌诞生啫。 系啦，咁我真系诞生咗，我都睇到个词，哇，即刻都好冧嘅，点知唔系俾我嘅嗰首歌。 咁佢有冇叫你帮手啊？喺呢个送俾个女仔嘅时候， 有啊！我都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系一个咁伟大嘅角色，我就真系好伟大嘅，就帮佢约好咗个女仔。然之后咧，帮佢弹埋嘅，咁佢就唱俾嗰个女仔听。即系佢系从来都唔知道我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即系我都对佢，即系对佢嘅才华非常嘅欣赏嘅呢个谂法。 有冇等佢分手啊？ 最后都分咗手啊！咁但系嗰阵时我都已经系冇呢个空间嘅。 哦，咁但系个女仔系冧嘅，即系对方你见到你嗰同窗。 系啊，佢都系叫希同啊，好冧啊佢。 你有冇后悔想改名啊？我唔要做希同啊！咁样 系啊，即刻唔想做希同，即系好特别咯！我真系冇谂过第一次，呢个就系第一次写歌。 喂，希同，咁你系我哋今年十大中文金曲嘅新人喎。 系啊，我好多谢港台嘅你哋啦，每一个 DJ 即系会播放我首歌啦，即系令到更加多人认识我嘅作品，呢个我好开心嘅。咁咧亦都好，大家可能不论你有冇听过本相咧，都希望大家去听一听，可以咧喺而家呢一个。可能好沉闷啊，或者可能好辛苦嘅生活里面咧，都可以揾到一啲自我有胆量咧去再做你嘅本相咁样。希望你如果都中意我嘅作品，可以继续听多几次呢个本相。我都希望有更加多新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好啊，加油啊，希同，多谢你， 多谢你，多谢你的唱，拜 拜。从来没有自己追赶世界标准太乏味。只会令我更偏离力臂，偏执顾忌，嘲笑凭难全隔绝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内恨。 进去可爱恨被劫抢，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怎想象，别徒然受伤，满身伤势想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驱赶也不会谈论，这结局也未算重伤，未来是开重伤，任谁在轻扬，倾出一切任你想象，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伴我做我最深的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当中42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7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话，新蒲岗新时代工贸商贸中心的 Billy Sir 音乐教室增加两人确诊，东头村桂东楼和彩云村明丽楼各有一名检疫人士确诊，将军澳日出康城地盘多两人检疫，跳舞群组和将军澳蓝田隧道群组分别多一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将会向柴湾景翠苑和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景翠苑多两宗单位，多两宗的个案涉及一个新单位和一个早前出现个案的单位，至今六个单位受影响。丽晶花园第六座居民要进行第二次检测，以寻找病毒潜伏期较长的人士。一名62岁新型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在等候入住检疫中心期间离世。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当局的目标仍然是一日内将密切接触者送往检疫隔离。他说，由于近日每日有近百宗确诊个案，加上有大厦居民要撤离，令工作量增加，已经加派人手和车辆处理，消防处亦都会协助。陈肇始又说，疫情回落的速度慢，呼吁市民不要举行跨家庭的聚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近日有人要等候一段时间才获安排送入检疫中心，问题不在硬件，而是人手调配，现时问题已经解决。他又说，下星期竹篙湾检疫中心会增加850个单位，另外一间酒店月底亦可以提供700个单位，到时本港合共会有近6000个检疫单位可以使用。警方拘捕5人，他们涉嫌抢劫和行使伪钞，涉及总额50多万元，相信已经瓦解一个有组织抢劫集团。警方说，落马洲近月发生两宗非法油站劫案，四名男子持牛肉刀、斧头和怀疑电枪等打劫油站的职员，职员交出公司现金和个人财物。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宗案件和深水埗一宗有人行使伪钞案有关，受害人透过网上二手车平台卖车，涉及40000多元，买家用多张面值1000元的伪钞付款，由于在晚上交易光线不足，受害人没有看清楚钞票的真伪，疑犯其后用那架车犯案。警方过去两日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女子，起回用作抢劫的私家车和电单车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接收嫦娥5号任务月球样本的仪式，样本顺利进入实验室。 国家天文台将会按任务既定要求和目标安全解封，并妥善处理和储存，做好样本分发管理，有系统开展研究工作，深化人类对月球和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科学认知。嫦娥五号探测器采集月球样本带回地球，实现中国首次在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任务，并且是人类事隔44年再次将月球样本带回地球，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从月球采样的国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中期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嘅封路已经重开，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即系落去大埔南嘅支路系已经重开噶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塞到去公主道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南京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介乎弥敦道至到白家士街的一段南京街是封闭，沿着弥敦道北行前往白家士街的车辆是需要改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新良潭路乌蛟藤烈士碑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莫莉，你今晚有咩做啊？ 哎呀，做咩啊？想约我啊？我冇嘢做啊，有咩好介绍先？ 咁就啱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喺入边会分享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而且仲有许廷铿、陈卓贤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啊！ 喂喂喂，啱我喎、啊，有两个靓仔，咁几时喺边度睇啊？ 记得留意啦，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话、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是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6 Pencil 谢心龙二。 慢动作时段啦，咁啊过去几星期啦，同大家一齐啦，系有声音啦，甚至乎有港台电视31画面啦，一齐去认识啦，去了解我哋香港嘅漫画家。今个礼拜啦，好特别啦，因为啦唔系净系一位，我哋同一时间咧认识两位啊。呢两位嘅漫画家过去几年里边佢哋嘅创作啦，都好有趣，好微妙嘅。咁啊，都系同一啲灾难性啊、末日性啊嘅嘢有关嘅。咁而私底下佢两个都好 friend 嘅，即系喺我哋眼中啦，好似 couple 一样咁出现嘅。讲紧嘅就系 Pencil 同埋谢心龙二。 Hello， 大家好。 Hey， hello， 你好。 你好啊，首先即系你两个其实私底下都成日一齐出没嘅。 唔系噶，我哋同我同佢唔熟噶，我又成日闹交噶，我哋系啊。 闹开啲咩咧？ 通常工作嘅，最近嗰几次都系因为工作上合作。 之前嗰個聯展啊，同佢炒過兩次接近懸崖邊緣嘅交㗎，好犀利㗎， 即係冇 friend 做咁滯㗎。 係啊，差唔多嘅。 咁緊要㗎 ？OK 啊，但係而家都坐定定啊 ，OK 啊。 俾面你啫。 嗱，咁啊，講到兩位其實各自都做咗唔同類型嘅漫畫啦，喪屍系列嘅又有啦，甚至乎好似 Pencil 啲災難嘅系列又有啦。點解你哋會慢慢誕生咗呢一個風格？ 我覺得災難啊或者末日嘅嘢都可以好型嘅。點解我中意畫呢啲題材呢？因為可能我個人從一開始就好 believe 呢樣嘢咯，即係人性一定有陰暗嗰 part， 但係咧可能以往香港嘅讀者啊或者香港人啊就較為咧好似對呢啲題材咧好唔夠貼身，好離地咁去睇咯。譬如入去睇啲荷里活災難片咧，都會覺得係一個炮谷心態去睇。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因為人咧，你會見到好多嘢咧，都冇喺個歷史嗰度得到教訓。咁始終咧，都會一個循環咧，又會去翻呢啲陰暗嘅世界啊、時代咁樣。所以我都想我自己嘅漫畫有呢種嘅預示性。 你係咪本身有啲咩慘痛嘅經歷，令到你有呢種嘅哲學咧？ 哦，咁我諗近呢幾年香港人都好多慘痛經歷。我諗我畫嘅漫畫好似同現實呢真係係同一個方向去行緊囉。 講緊嘅佢嘅漫畫就係喪屍系列啦，即係呢個香港感染啦，咁就用咗喪屍呢個題材喺香港發生，咁就造就咗你嘅故事。咁一陣間會再講多少少嘅。呢個時候問下 Pencil 啦，你呢你嘅經歷嘅係點樣誕生呢一個災難系列嘅畫工㗎？ 我本身就畫開即係啲香港景物多啦，咁其實畫香港景物都有啲即係你會好唔開心，因為你見到就係、其實同啲樓鬥塊啫嘛，即係我畫完可能喺度拆，咁同佢鬥塊畫咁樣，咁所以其實畫開都係覺得唔係啲開心嘢啦，即係都係俾人拆樓。見得多人哋拆樓啊，不如我自己拆樓啦。 傳說你係呢、這個即係建築物嘅死神嚟喎，畫、okay. 完冇耐就消失咗噶 咯。我係臭手嚟，我畫乜都係會瀨嘢嘅。嗰個地方冇咗消失咗，同埋我係通常畫嗰啲係唔係好主流嘅，唔係話啊嗰棟大廈出名，我係畫啲可能係唔出名嘅，但都係會唔見嘅。有一次就覺得自己不如做一個有系列性嘅漫畫或者叫作品啦，咁就。諗到見到日本一本書，咪《東京幻想》係有啲冧樓嘅，咁因為香港係唔會有嗰啲天災噶嘛，即係應該啊，理論上係唔會有地震同埋海嘯，咁我不如我幻想佢真係冧嘅時候會點咧？咁出嚟個視覺效果係我一震撼嘅，冧樓都可以好型嘅，佢好型咁冧樓啦，因為唔型咧就會變咗一個爛地，咁我就啲樓係斜斜去，咁呢啲都係當時係諗點喺視覺上有一個衝擊俾大家，咁畫畫下之後就成為咗自己嘅一個代表作啦，所以就。 就 keep 住咁樣畫啦。同埋因為香港呢幾年又係發生嘅事，傷感嘅嘢或者唔開心嘅嘢係容易俾我去發揮啦。咁開心嘅嘢好似仲更加難畫添，喺而家。 咁啊 ，Pencil 講緊嗰本作品就係、是《香港災難》啦。咁啊，係一本好筆記式令到你代入成為裏面一個角色，游歷緊摧毀過後融融爛爛嘅香港。咁啊，有啲唔同嘅小嘅點子啊，一啲 notice 啊喺裏面，咁啊好似揾緊啲線索啊逃生咁樣嘅。其實一路畫呢一種嘅題材嘅時候，難度係啲咩呢？因為你好似你咁樣畫開好多景物啊、寫生系列啦、啊，咁啊要變成一個繪本式嘅作品嘅時候，其實個難度高唔高嘅咧？喺你眼中， 因為如果一張插圖或者我用一張單格嘅圖去表達咧。如果真係叫做最好嘅作品呢，就應該係有一個叫做視覺嘅流向，觀眾或者讀者望嘅時候有個引導式去睇邊啲係配角，邊啲係主角。咁有人物嘅話會容易啲啦，但係如果冇人物嘅話，一個景物點樣處理呢？咁當時我最初畫嘅時候係冇理呢樣嘢嘅，我就畫到啲街景就總之冧咗啦。但我發現係啲讀者唔係好投入，係因為你唔知依笪咩地方。喺後期我就調整到係加翻一啲有地標性嘅地方啦，咁人哋可能我話冧咗個鐘樓，冧咗 IFC， 咁你咪大家都知道啊，原來我平時睇開個景，如果冧咗係會咁，咁呢啲位就係我要去思考點樣令到人哋去投入去睇我張畫咯。咁如果可能畫到係人哋都估唔到嘅地方嘅時候，我諗去睇完就算數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我畫嘅一個主要因素，我要諗嘅地方。 同埋我記得你本作品裏面大概好似有一條線路。是出現咗啊？點樣由喺山頂上面走落去啊？定係點樣？你係有一個咁嘅鋪排噶嘛？ 係啊，因為依個我係想做到好真實感啦，即係我曾經都試過點樣行過去諗。我因為我唔想俾讀者覺得嗰件事唔真咯，因為我做到嗰件事就咁用筆記簿啊、日記啊，咁希望係令到所有嘢都好投入。我睇嗰個地圖啊。啲等高線我都係要去研究啊，邊啲水位啊，我都有睇嘅，因為我驚嗰啲如果係低洼地區，我就應該係浸咗啦。依啲我係希望細位咯，但係就我好怕就係、是、有啲讀者其實而家啲讀者係可能好細心噶嘛，佢哋會發現到依啲咁嘅細位，咁我就盡量冇依啲咁嘅筆位咯，解決咗佢咯，要 做得完整，盡善盡美啦。咁啊，謝生龍兒啦，你就做呢個香港感染啦，就直頭旺角啊，或者唔同啊。即係香港嘅出名嘅地點啦、鬧市啦，都已經出現過喪屍啦。初頭呢個概念誕生係點嘅咧？ 喪屍咧，根本呢個題材喺一個世界上啦，即係國際上咧，其實好多國家地方嘅文化咧，已經係好深入同埋玩到好出類拔萃。但係好奇怪，香港咧就一路都冇喪屍呢種題材。咁嗰陣時就有一啲挑戰自己嘅心態咧，就想畫一本好屬於香港地道本土嘅喪屍作品啦。咁啊，不時人間啦，咁啊就咁樣誕生咗出嚟咯。亦都有幸有啲反應咁啦，喺讀者入邊。喪屍咧，如果發生喺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文化背景咧，都有一種好唔同嘅感覺嘅。咁我就想睇下，如果喺啲香港世界數一數二咁擠迫嘅環境咧，發生喪屍危機咧，會係咩情況？災難可以去到咩末日嘅感覺咧？我都好想用一個畫像咁樣呈現出嚟。 我自己覺得兩位就無獨有偶啦，都係將成個香港啦摧毀咗嘅。即係呢邊咧，阿 Pencil 咧就係將啲建築物啦、香港嘅地標啦摧毀咗啦。謝森呢邊咧就直頭將香港嘅人 其實阿 Pencil 嗰啲係天災，我係寫人禍 啊，冇意識地夾埋咯， 天災人禍啦，我哋就知道。 係啊，咁因為喪屍其實通常都係一啲病毒感染啊，病毒唔會無啦啦出現，係生化病毒。一生化就即係話一定係由人嗰度整出嚟啦。咁其實而家好多猜測，哇！點解呢只肺炎 咁鬼蛊惑嘅，可以个变种啊，甚至而家个扩散程度啊，即系都令到大家觉得好唔自然嘅嘢嚟嘅。有时我都好衰啊，我见到个世界依一年咧变到咁样啦，其实我反而觉得，哇，就系我创作个世界出现咗咯，开始。咁其实唔知点解咧，有啲邪道嘅心态，觉得反而有少少几过瘾咁嘅感觉。当然个世界变到咁冇人想嘅，但系有时我哋都要问心去谂下咯。咁其实有几多样嘢系由我哋自己嘅人心去做出嚟嘅？其实好多时都系，譬如你开头嘅疫情，好多地方都系好漠视去戴口罩呢样嘢咁样。咁其实可能戴口罩只系对自己有一个好唔方便嘅一个生活习惯嚟啫嘛。但就系有好多人就系唔戴，开头就系一个忽视、漠视或者麻木，咁就做到更加大嘅灾难。咁好多时是由人心去開始咯，我覺得好多嘢。 反而我覺得呢類嘅漫畫題材咧，最有挑戰性嘅咧，就係嗰份信任啊，即係角色同角色之間嗰份信任。即係好多災難片又係啦，或者我哋睇啲電影啊，裏面都係，哇！你信唔信嗰個人咧？你夠唔夠嗰個人咧？或者嗰個人會背叛你啊、出賣你啊等等咧？呢類咧，其實某程度喺創作嘅角度啦，最好玩，但亦都最難處理 嘅。係啊，你正正成日講出去好多個重點，就係、是、咧。災難臨頭啦，通常就係人性就係自私咁啊暴露出嚟啦，好多唔信任嘅情況就會出現。人與人之間啦，甚至人與政府之間啦，一唔信任咧，就令到咧好多嘢可以好易解決，看似好易解決，但系咧就變咗覆水難收咯。 肯相信我未，肯體恤我未，雙方要靠信任還是放利？请相信我哋，请珍惜我哋，谣言没半点道理。 讲到两位嘅创作啦，其实当然系非常之天马行空啦，当然唔系真实嘅事情啦。咁啊，特别喺取材啦、pencil 啦，我自己好多时候都想问。即係你頭先都講，哇！你揾咗好多資料 research 喺呢啲建築物啊，或者啲地形啊嗰樣嘢。咁冧樓嗰個情況，你有冇研究過？咁會咁樣冧，挨埋一邊啊，定係點嘅咧？ 喺個畫面上一定㗎啦，因為都有劇情向，但係我諗啲人想睇嘅時候，都喺視覺上嗰個有個衝擊啦。咁我之前睇過日本一啲記錄書啦，咁記錄冊其實佢全部係變曬爛地㗎嘛。咁我當時諗就其實香港嘅樓咧，基本上係冇一啲防震嘅系統啦。咁就算佢冧，佢都會成等就坐落去冧咗，就會夷為平地。咁我係咪畫面上就要咁真實咧？咁我最後就係選擇都係以畫面行先啦。其實啲樓嘅歪法咧，其實我盡量就令到有產生啲立體感啦。通常我都會係交叉形式擺法嘅。我講完之後，你再睇翻我本書，你會察覺到我係張張都係一邊可能一棟 左 一邊右係啦，咁令到佢嗰個錯覺感咁上就會睇落去就會覺得好似震撼啲同埋吸引啲咯，係咯。咁一開頭第二張會覺得難嘅，但係去到畫到我已經麻木咗咧，我知道應該咁冧就最靚噶啦，咁樣我就所以就已經開始慣曬噶啦。 如果唔係就全部骨牌效應冧埋一邊嘅咯。 係啦係啦，但係你個畫面冇咁靚嘅，其實咁樣你覺得唔好睇嘅。 咁但係除咗呢本《香港災難》之外，我知道 pencil 你都中意畫鬼故啦。咁你自己之前都另外出咗本鬼故嘅書，都係香港故事嚟 嘅。係啊，我所有嘅作品都圍繞住香港啦。咁始終我哋生活依笪地方，其實最多素材就係喺我哋依度啦。禁靈書佢都係有少少災難嘅成分嘅，因為佢都係圍繞講翻當年我哋618水災啦，即係秀茂坪嗰個水災。咁嗰件事係因為我值得去講，係佢係我哋近年叫做最傷亡最慘重嘅一個嘅天災嚟嘅。咁因為後期我哋當年嘅政府做咗好多嘅係啦，就令到冇咁多山人傾瀉啦。咁所以呢件事我好想攞嚟講翻。咁同加上前幾年我哋山竹颱風啦，咁加加埋埋我就覺得應該今次想做係一個之前再科幻啲啦，即係地震啊、海嘯啊，今次就講打風落大雨，咁都係天災，但係就件事就再真實啲咯。 咁啊，兩位都不約而同創作嘅故事都係根據香港啦，甚至乎摧毀翻香港啦。你哋覺得係個好玩性大啲啊，定還是個難度挑戰性高啲？ 我諗係難度，其實好玩啊，又算唔算好玩？我係覺得都係因為個感受啦，唔好計嗰個社會議題嘅問題。其實我哋香港人生活都已經係好辛苦。 做嘢啊，各樣嘢啊。我知道有啲我哋啲朋友啊，好多都會係希望用喜劇。即係你見其實香港大部分好多都係話開心嘅嘢啦，咁係啦，咁因為覺得好似一個咁沉重嘅生活當中，想揾翻啲娛樂啦。咁我就可能我同謝心就少少唔同，就係而家當下心情有少少接近啦，有少接翻軌，就好似想大家可能記得翻，唉，我哋其實都係要面對嘅問題，都要面對，我哋都係要解決，都要諗方法去衝破佢咯。咁有時我哋可能逃避嗰啲問題，有少少嘅娛樂可能逃避係 OK 嘅，但係都唔好太過依賴咗一啲催眠自己嘅一啲嘅作品方法啦。咁所以呢個可能係我嘅心態咯，係。 其實我一路創作都係有好多人話我中意揾一啲偏門啊，或者邪途少少啊，或者摧毀性少少嘅題材去做啦。有好多人成日都問點解啊？點解會咁嘅？譬如在西方社會的創作世界，他對一些摧毀或者邪道的東西，他的道德包袱會少一點。譬如有套戲可以整個白宮可以摧毀曬，總統可以一起去看試映，那人家呢個道德包袱呢會放得很輕，因為始終知道這些是假的，是創作，咁會用一個很開放的心態去看。但是可能香港人以前很多都是哇你做什麼咁樣整爛香港啊！佢會覺得我哋創作有一種道德嘅操守喺度，咁就限制喺度。如果多咗呢啲嘢咧，就會覺得佢限制咗個創作自由。咁其實有啲係拗頸啊，抗爭心態。既然個個都做到好美好，或者好多本土去 sell 好多本土嗰種情懷啊，或者好正面嗰種正念。我反而鍾意唔係正念去顛覆呢種感覺囉，同埋亦都合乎現實囉，因為過分去糖衣去包裝一個創作呢太多，或者個市場上太多呢，其實有少少假象俾到一個人。即係當然啦，我都想寫得好，如果寫得好呢，其實有種對警勢同埋警惕嘅作用反而會更加大囉。我都想做到呢一樣 我出災難啲圖係喺 social media 都有人話我黑心嘅，即係做乜？點解要整爛香港啊？你咁即係你啱啱學謝心講啦。 呢啲我覺得係一種好幾迂腐嗰種心態，其實大家都知啊。其實我哋只係喺一個創作上面去做一樣表現一種想像力。咁如果呢度都限制我哋嘅制約咧，其實咧我哋呢個地方嘅人，同埋呢個甚至我講到好大呢個民族，其實咧永遠都係贏唔到人嘅，因為胸襟係非常重要嘅創作。是啊，无论创作者同埋受众都系。 其实做呢类型嘅漫画最大挑战或者难度最高系啲乜嘢？ 我其实有个位置我都觉得讲就好笑嘅，一个真实例子啦。咁啱啱讲到，其实画呢个题材唔难，但系你经营咧，然后你要去揾食就系难度高啊，因为試過有啲品牌合作啦，佢想要一個畫景物嘅畫家，去有啲 marketing 啦咁樣，然後就可能要俾啲 reference 佢哋去睇，咁我俾咗一啲作品去睇，咁然後佢好鍾意災難啦，咁嗰個 marketing 就拎咗我啲畫俾佢個 head 睇，佢 head 嘅 feedback 就係話佢覺得我啲畫好唔開心，好慘，有冇啲開心嘅畫？我真係冇咩開心嘅畫俾人哋，咁最後就冇單作品，因為我啲畫唔夠開心。咁其實同謝心一樣，即係謝心就係畫得多喪屍，有啲品牌合作就難啲啦， 嚇走好多客户。 上年啦，我哋同一間車嘅品牌合作啦，即係例如佢哋出啲 post 啦，會 tag 翻我哋嗰個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啦。咁佢有謝心有一個 account 咧，係佢個 banner 咧係一啲女 專業個封面嗰度，咁我擺咗一啲畫板咧，因為我都有時都會畫啲， 我係性感嘅，係 啦，冇錯啦。 因為佢有兩個 account 啦，就問佢一係就要將佢個專業嗰個 banner 換咗佢啦，又或者係佢 tag 翻佢個人 account。咁最後謝心就話算啦，不如 tag 翻我個人 account 啦，咁就唔使嗰個品牌啲客户 VIP 直接一跳入去睇佢嗰個有裸女嘅 咁性感嘅page。 我攞啊，系啦，我就系嗰啲人啦，系咪先？我就系嗰班心水铺啲人啦。 其实我都觉得好奇怪，好多西方悠久以嚟咧，乡居美人都系咁 sell， 一摆埋一齐 sell 噶啦，系咯系咯，即系我都觉得好奇怪嘅。所以有时好难理解呢种心态咯，因为而家仲系咩年代咧？咁样我哋觉得个时代应该系向前噶嘛，但系原来咧有好多时实际去到体验到嘅咧，就系咧，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固步自封，甚至我谂呢几年可能我哋见到嘅未来可能会更加褪后添啦。咁系咪我哋想见到嘅系咁样咧？咁样系啦，系啦。 咁我就覺得每個人都中意呼吸自由嘅空氣噶，係嘛？咁呢方面係值得每個人深思一下 嘅。眨下眼節目尾聲啦，真係唔夠喉嘅，啱啱先覺得入獄啫，就要完結啦。但係放心啦，之後啦，再約兩位上嚟啦，再慢慢傾啦，甚至乎再約兩 pair 一齊上嚟再傾啦。 哇， 換 咗啲啊！ 咁記住啦，今晚啦可以睇翻我哋港台電視31啦，《香港故事》我們的漫畫家啦，同埋啦可以上翻純粹工作嘅網頁嗰度重温嘅。多謝曬兩位， 好多謝曬，拜拜。 拜拜。 处理。